哎，大家好啊！今日又我哋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啊！我哋又请到阿笋哥喺度啦。 大家好嘅。 咁啊，牛医生就去捻咗呢个日内亚开会啦，咁样，所以就同埋佢病，咁啊唔方便出席，咁啊所以就即系呢几集可能少咗佢喺度，大家都冇咩兴趣啊。 系咯，冇咁紧要啦吓，我哋滥竽充数都讲住先啦。 咁今集我哋系谈咩咧，阿笋哥？ 谈跳掣啊，不如 谈跳掣咪又好喎、啊。咁咧跳掣系咩定义咧？我又讲下。跳掣咧就係你見到有啲嘢嗱，譬如你嗰個年紀廿幾歲或者十幾歲見到咩跳掣咧，大波你咪跳掣咯，哇！隔離班條女好撚大波，即刻跳掣啦你，又送乜撚嘢雪條啊，又送啲乜撚嘢物撚嘢溝人哋啊，到你大咗係咩咧？大咗你會有啲咩跳掣咧？嗱，到你錢啦、啊，你見到筆錢大你咪跳掣咯，即刻跳啦。到你再大啲年紀，你可能就親情跳掣啦，阿爸阿媽死咗，哇！跳掣啊，屌你老味。咁我哋今日想講下一樣嘢就係、是。我哋咁嘅年紀咧，即係卅幾歐啦。 我哋想講名利跳掣定圖式跳掣咧 我想講兩單係圖式跳掣喎。 係咩？圖式跳掣我哋觀眾應該中意多啲。 名利跳掣咧，或點跳？ 名利跳掣啊，咪有錢都咪跳掣咯。 有錢跳掣咁，有錢就未必跳掣嘅。有錢都要出賣朋友嘅啫。 唔係，嗰條老闆俾擺低50,000喺門口，叫你同佢吹簫。 唔係吹簫啊，吞袋。 咪就係吞袋啊！ 絕代都制啦，屌你！嗱咁咧有兩單嘢好得意啊，想同我講下大家跳制。嗱，我咧就做呢個醫護界啊。咁咧話説近排有兩單嘢就好驚，即係好轟動我哋即係呢個界別。有一對結婚都差唔多十多年嘅夫婦，咁啊仔女都大個啦，即係而家10歲啊，9歲咁。咁咧話説咧個女人跳喎，就唔係個男人跳今次。個女人咧就見到一個即係哥哥仔，即係可能呢排即係老公又去讀下書啊，之前你知我哋呢行穩定啦，老公老婆好中意讀下書。咁讀書嘅時候咧，佢哋就即係可能丟低咗家庭啦，丟低咗家庭之後咧，佢個老婆咧就同一個即係男性嘅即係護士咧就發生咗一啲即係感情嘅瓜葛，咁啊跳撚咗掣。咁啲人成日講哇，屌你老母呢啲通常男人發生嘅啫，女人都會發生啊，老友。呢就跳撚咗掣，佢跳掣得嚟就唔係話啊係喎，即係婚外情就算撚數咯，搞到點咧？個男人喺醫院跪喺笪地度哀老婆，個老婆喺醫院飯堂喎、啊， 咁樣大鑊？ 係啊，醫院飯堂跪低哀老婆，老婆啊梗係話啊唔得啊，諸如此類啊，點點點點。第三者即係被跳，即係佢老婆同埋第二個嗰個男仔咧就出嚟即係搞件事，咁啊搞撚到成個飯堂啲人就圍觀啦。咁圍觀就不但止啊，咁再有一樣嘢更進一步就係即係翻工嘅古靈精怪啊，帶埋啲仔女又話自殺又話成咁。即係我又想講一樣嘢，大家細個見得多男人見得多女人係好，到你年紀大咗好似我哋咁兩家有失，你先跳掣就唔得。 但係我覺得咧，點講咧？人就唔會話可以拒絕到誘惑嘅。 係嗱 嗱，我想舉個例先。 係 咁樣啦，其實即係我哋識啲 friend 都好多都唔跳個掣，又偷個食，好低抽身，乜撚嘢都試過曬。 咁啊， 咁佢哋都話嗱，即係其實好簡單嘅啫。你啊，我就講個例子啦嚇，嗰、那個係我老細阿 BB 啊。阿 BB 老細咧，佢咧就話啊，佢後生嘅時候咧就有條女。 嗯 咁係佢學生嚟嘅添，咁嗰時候放咗工咧，就入去佢個辦公室度， 嗱會吹簫， 咁啊成日揾嘢傾偈啦，咁啊一次唔得，兩次唔得，即係唔得嘅意思係我老闆都冇就範，因為我老闆嗰時候都有個拍咗十幾年拖嘅女朋友，好穩定噶啦，咁有一次咧，嗰條女咧就話俾佢聽，喂阿 B B， 不如我哋去澳門食個飯啊咁然後咧，我老闆即係講可能嗰個年代咧，啲人有錢啊，即係諗住去澳門食個飯，又搭翻船翻過嚟，即係70歲啦，冇所謂啦。咁佢哋就 one day trip 咁樣咧，就過咗去諗住吃個飯，吃完飯屌冇船翻嚟。 唔係啊，24小時喎。 係咪？我唔知。 啊，可能嗰個年代唔係。 係啦，跟住然後咧，我老闆咧就嗰時候話，阿 B B 咧就話，咁啊，咁啊，不如。即係坐碼頭啦咁樣， 坐碼頭坐年啫嘛， 即係大家諗住傾下傾個嘢，或者揾個地方食嘢啊，啦 OK 乜都好啦咁樣。個女仔話我唔制，咁然後咧就要揾個地方落腳咁樣。 係， 咁然後咧阿 B B 就話都好啦咁樣，咁然後咧就上到去，咁其實心裏邊都已經諗到啦，平時上去 office 嗰度都似乎有啲事要發生，但係咧因為。 在風雨落來之際，我老闆咧就大力拍這條筋仔一下，而平息呢個慾火。 你咁變態啊！變態啊！屌你！變態啊！ 但係咧，呢鋪嘢佢就啊就喺澳門就犯咗啦。咁然後咧，我老闆話講話點樣咧？咁啊條女咁啊冇噶，佢上去都唔係，即係你即係都唔會話即係人見到哇 ，B B 哥你屌我啦咁樣，唔會咁樣啊嘛。即係上到去嘅時候咧，條女咧就話喂，我沖涼啊，咁樣 係，但係唔著衫，你要即刻出嚟 就出嚟嘅時候咧，就摟住塊毛巾，咁樣咧就同阿 B B 哥講話你唔好望你另一面啦，咁樣。 但係佢個口就擔落你條笑度，你唔好望啊，你另一面啦。 唔係，即係咧，咁啊，即係我老細嗰時候咧，阿 B B 哥就坐喺張牀度啦， 係就打飛機， 嗱，我想澄清下，我老闆阿 B B 哥真係正人君子嚟嘅，真係唔係前總嚟噶， 係。 咁然後咧，佢坐喺張牀度睇緊電視，跟住然後咧，咁阿 B B 女咧，阿 B B 蛋 ，B B 女咧就拎咗條毛巾突出對 B B 蛋。 咁阿 B B 哥點咧？見到呢個 B B 蛋， 咁樣啊，嗰條女咧就話：你唔好望過嚟，我要換衫咁樣。 你唔好望過嚟，你個面嗰波就濕埋啦。 即係我就問啦，你喺呢啲咁嘅環境，條女都擺到明俾你上噶啦，咁然後咧對 B B 蛋都突曬出嚟，有叫你唔好望 啊。 正常男人會點啊？ 著衫走咯， 有 試過啦，話俾你聽。 嗱，咁啊 ，B B 哥咧就呢單嘢搞到好麻煩啦。咁然後咧翻到香港冇幾耐，佢又話要結婚啦。 係。 咁然後咧，嗰條阿 B B 女咧就話：佢話唔得咁樣。咁然後咧搞到好麻煩，又打電話俾佢條女啊，又話同佢上個牀又成啊。咁然後咧，最咩？但係阿 B B 哥個老婆都係即係點講咧？都係明白事理嗰啲人嚟，即係覺得嚇，即係因為嗰時佢老婆搞緊三間美容院啊，講咁多 detail 唔得 啦，大生意啊，係 啦，咁樣都唔得閒嘅個老公，佢老公又係即係都係， 即係總之嗰個女人都係見得風浪嘅人，大生意搞大生意，唔會睇啲同色嘢睇得咁緊張嘅， 即係亦都估到，即係亦都知道我老闆係 一定有得食啦。 咁然後咧，嗰條女就走過嚟同佢講話，阿 B 哥。你除非同我搏二十次啦，咁唔係咧，我你同我搏二十次，我就放你走。 你應該叫我去啊嘛，你我唔去得，我有個勇士嚟。 跟住後屘我老闆，咁你真係叫我去死。 唔係你應該叫阿 B B 哥揾我去啊嘛。 所以咧，我想講咧，呢單嘢係點咧？即係嗱，我老闆咧個人格都係即係點講咧？如果關德興喺香港係最高，佢係關德興個細佬喎。 咦，咁 啊 係喎。 即係應該都係啲正義分子嚟嘅。平時咧行街嘅時候咧，見到阿婆衝出馬路會扶，唔係推喎。 係得㗎。 即係好人嚟嘅。我覺得，但係佢都喺呢單嘢裏邊咧，即係咩我哋叫做 跳掣。 跳掣。 嗱，我覺得咁，因為佢未見過女人多。嗱，筍哥，我又想講一單親身經歷，講兩單親身經歷，一單人哋跳。一單我本來跳咗，後屘打翻個掣上嚟， 咁都得。 我喺澳門搞嘢，你都知噶啦。澳門嗰陣時搞嘢有啲夥計嗱，因為我想同大家講下先。澳門啲夜場咧就金魚缸式，如果你要坐頭嗰行咧，每晚係要俾錢噶。即係嗱，你個女坐喺頭嗰行，唔係人哋安排噶，係要俾錢。因為嗱，你知道澳門金魚缸分幾行噶嘛，係咪啊？你要坐頭嗰行俾人睇到你咧，係每晚都要塞錢噶。通常就$1,000啦。嗰陣時我就每晚塞$1,000俾人哋，人哋先會安排你條女坐第一行噶嘛。咁咧，但係條女唔係有咁多錢，你自己有，你梗係生意好啲啦。但如果你冇錢，你又需要你老闆有錢噶啦嘛。我話俾你聽，嗰陣時啲女啱啱嚟到，又想揾多啲，想排第一行嘅時候，咁啊點搞咧？啲女咧，我試過有咧，有兩單啊，直頭係兩次，我過到去。我個夥計咧就煮緊嘢又食，我話説一入到門口咁啊坐低咧，咁啊唉斟杯水嚟啦咁樣。我話俾你聽，當時嘅裝束係點啊？大家唔知見過啲薄碌就可以淨係遮住粒滴嘅未咧？佢就帶個薄碌淨係遮住粒滴嘅啫，粒滴有幾大個薄碌就有幾大。條底褲咧基本上係三條線，就唔係底褲嚟嘅。 嗰啲係 G 精啊！ 咁我就話：喂，你咁著嘅女？可以啊，哥哥而家可以啊，好熱，開冷氣20度都唔夠好熱。咁咧飲完杯茶，見你冇反應，佢之後做咩咧？切雞喺度，即係喺度切只雞喎。阿哥哥食只雞髀先，你知切雞個雞嗰個動作就好大啦。哇，嗰粒的直情突你埋出嚟。咁我就阿女著翻衫，我哋落去食嘢。佢哥哥唔係啊，我睇下你身材真係好好。 穿回衫去吃嘢。佢哥哥，你係咪唔中意啊？齋吹啊咁樣，齋吹咩嚟㗎？我係咪齋吹？咩齋吹？佢又咩齋吹？佢哥哥，我哋一係齋吹，咩齋吹？咩齋吹啊？我今日未食咩？我以為係真係佢問我食唔食嘢食齋吹，我以為咩叫齋吹越南嘢嚟啊？我屌佢老母，原來係齋吹。咁我話俾你聽，我聽到佢話齋吹之後，係我著翻件衫落樓下，怕撚咗佢啊！屌佢老味閪！原因咧，佢唔係想多錢，佢只係想你成日睇住佢，等佢坐到頭位。講真一句，我哋出嚟做生意嘅，你跳呢啲掣無謂啊！你跳咗掣之後，佢咪成日黏住你，分分鐘佢話俾其他伙計聽啊！我係阿九護士個老婆，你又仲嚟麻煩啦，啱唔啱先？ 啱啱啱。 第二單嘢我話俾你聽。嗰單嘢咧又係喺對江發生嚇，咁咧話説我嗰次係生日，咁咧就同一班夥計同我一齊飲酒，我講過俾你聽㗎啦，筍哥。 唔知啊。 咁咧就成班夥計同我慶祝生日，咁咧兩個夥計就好出色，嗰兩個夥計就同我講：哥哥，我哋今晚請咗假。我你咪傻啊！今晚請假，你揾幾千蚊一日噶？我點之後邊個俾錢俾翻錢我，或者點貼翻你啊？佢話唔係啊，我哋兩個，因為你對我好好，即係我對啲夥計好好㗎。佢第一個到嚟澳門，我唔似其他 agent 咁啊，又黑扣工之後成，第一時間帶佢哋去玩啊，嘻哈飲飲食食。因為佢哋有時有假期噶嘛，假期咪帶佢哋過嚟香港咯，又帶佢哋上山頂，即係我當佢係朋友咁，大家年輕人。咁佢可能佢哋兩個真係掉一陣。佢話我哋今晚兩個都放假。我話誒、放假咁啊。 二郎真珠， 佢唔係二郎真珠，呢叫做絕大雙驕啊！嗱，佢就話咧。啊、哥哥，我哋今晚諗住陪你，哦、好啊，咁啊，翻屋企諗住飲下紅酒啊，傾下偈，睇下電視機，打機啊，買個 PS2 嗰陣時候話俾你聽，PS2 特價，我記得嗰陣時 PS2 係即係都冇乜人中意玩嘅時候，我就買過去俾佢哋玩咯，即係起碼啲娛樂先啦，成日咁悶係嘛，咁佢哋好中意我哋打 PS2 啊，咁我買個 PS2 買大俾佢玩啦咁，咁佢打 PS2 嘅時候咧，佢就同我講。他說哥哥我們都是不玩了咁樣，咁啊唔玩，我咪飲下紅酒咯。我話俾你聽，嗰兩條女個裝束出嚟點咧？高踭鞋、漁網絲襪，就我記得上身有一個就有著衫，即係有一個就係著件嗰啲束衣啊，即係嗰啲束衣。咁咧就跪喺你面前，即係真係跪喺度，咁啊開始摸你啊，咁啊打車輪啊，諸如此類嗰啲。咁你一啜我都冇所謂啦，打 K 我就避啦，開始個頭左閃右閃，左閃右閃，左閃右閃咁樣。咁咧後屘佢話：哥哥你係咪唔中意我？唔係，飲咗酒啫咁樣。佢話：哥哥，我哋今晚係特登攞假，即係特登請咗假嚟陪你噶。咁我話：著翻衫啦，女，我哋出去飲杯咖啡啦咁樣。咁嗰兩個女仔就唔肯。咁佢話：你係咪唔中意啊？咁一個就開始喊。佢話：我哋你對我哋好好。佢話：其他人我知道，其他嗰啲 agent 啊，冇對啲女仔咁樣樣，係你唯一一個係咁好對我哋，所以我哋兩姊妹特登攞假陪你咁樣樣。我話咁我唔使啊，佢話一係咁啦，你瞓喺度，我你好開心㗎啦，會令到你咁樣樣。之後我就喺呢、這個即係都要就範，因為佢哋即係兩個人就又矮又細又成，我做咗一招好絕嘅，咬。再喝多兩杯紅酒，阿女不好意思啊，我入廁所先。之後就冇嘢散水。嗱，我好想講俾大家聽，跳掣你要識得計一樣嘢，叫成本與呢個付出，即係成你個 loss 同埋嗰個 cost。你可能跳咗之後，你覺得冇 cost， 但原來你有 loss， 咁你又屙撚。第三單跳掣點咧？呢單經典啊！嗱，筍哥。當年我咪成日玩電話會嘅， 嚇係啊， 玩鹹濕電話會嘅時候，我嗰次咧就打鹹濕電話會，我就傾啦。咁咧嗰個女仔同我講：啊，我個護士嚟嘅，個撚個都係護士啦，唔係護士係空姐嘅啦。屌你老味，唔係空姐啊，嗰啲乜撚嘢美容院啊，又寂寞啊，心肝個波又大啊，冇人屌嗰啲啊，個個都係咁，唔係話 OL。我心諗你仆街咧，護士咁傾得兩傾，有啲護士裏邊嘅術語咧，唔係呢行啲人係唔識嘅嗱。咁佢又講一啲術語出嚟，我話：咦，我又係做呢行嘅。佢係咩？你做邊間醫院？我講咗出嚟之後，我話：你做邊間醫院㗎？佢就 同院嘅。 唔係，我做呢、這個瑪麗醫院嘅咁樣嘅。我話係咩？你做瑪麗醫院嘅咩？佢話係啊。咁我話你做瑪麗醫院邊一科㗎？咁後屘佢又講一大扎嗰啲 technical terms。我話：哦，原來你做骨科嘅。咁佢係啊。咁我話：大家都傾下鹹濕嘢咁樣樣。如此類推，傾一個零禮拜。 有一天他就跟我說我今天放假哦，咁啊，喂，不如出嚟飲杯咖啡啊！我話俾你聽，出到嚟，我當年約佢喺邊度約佢呢，就喺呢個 Landmark Cafe， 因為佢做瑪麗醫院咁啊，瑪麗醫院嗰頭近 Landmark 啦。咁佢啊住上環嘅。我一出到嚟，我真係目定口呆。嗰條女唔核突，唔會太靚，但係一睇好有氣質嘅，即係大約五尺五寸高度啦。梳短頭髮，個樣咧好憂鬱嘅。佢唔係 sunshine 嗰只，個樣好憂鬱嘅，你見到佢。咁原來佢咧就好早期結婚噶啦，咁咧中學已經同嗰個男仔拍拖，中意啊，佢講啊中意啊，同嗰個男仔拍拖，拍到佢讀預科，咁就個男仔又讀預科，畢業一齊讀護士，同埋一班，同埋一齊畢業之後結婚生仔，未見過其他男仔，未拖過其他男仔隻手，阿爸阿媽由細到大覺得呢個已經係女婿，佢阿爸阿媽覺得呢個已經係新抱，結咗婚之後生仔。咁啊，你知做護士人工穩定，生活安定，有層樓，年年去旅行，大家就即係屋企就湊下細路。佢覺得生活開始苦悶啦，因為佢同我同年啊。你諗下同我同年，咁一讀完書啊，真係做呢行啦，咁啊未見過乜世面嘅，覺得個世界好純品。我話你玩啦，啲電話會幾耐啊？咁樣佢話原來佢玩得唔係好耐，小心啲喎、啊，佢上面好多人呃人。佢我都知啊，所以我一出嚟見到佢樣唔係好掂啊，或者話做商家啊之類之類嗰啲，我就唔會繼續出嚟。我見你係做呢行先約你出嚟啊咁。出啦嚟之後，咁佢嬲我，佢話喂，不如去即係飲完杯嘢之後，佢就話不如去唱卡拉 OK 啊，卡拉 OK 唱唔唱？但我唔識唱喎，去到我聽你唱嘅咋咁。去到唔係唱卡拉 OK， 佢撲佢個街。 吹簫。 佢唔係吹簫啊，佢去到咧就同我講，即係傾偈，開始傾啲密啲嘅嘢啊，個心又唔舒服啊。原來即係因為老公太悶啦，即係又乖仔嚟，佢老公教徒嚟，但係佢唔係。 OK。 啊，咁咧就個生活真係安定得好緊要。咁佢話想揾啲刺激嘢啊，之前似話咁啊講埋啲咁嘅嘢啊，我唔係揾得佢講咯，係咪啊？開始跳掣喎，真係喊啊開始。即係又話嚇，冇咩人明白我點點點，我安慰下佢啦，唔好喊啦，之類之類嗰啲。咁安慰完佢之後，間卡拉 OK 房撲街都好多人裝鳩我哋，因為你唔係唱噶嘛，啲人即係真係裝鳩你哋，做乜諗嘢咯？咁我唔係好方便啦，不如去 即係 唔係我梗係唔會咁講啦，因為知佢跳緊咗掣啊，老閪唔敢講啊。我不如去圍院行下啦咁。 喂，屌好撚奇怪啊！嗱，你又呢、這個即係其實點講咧？你玩得電話會 嗱，我話 出嚟又唔係想砌佢喎。 你玩電話會有啲真係擺副架撐出嚟屌閪，但係呢啲佢玩真感情啊，佢真係想同你玩感情嘅、大佬，佢真係跳緊咗掣啊！即係佢性同欲係分唔開啦，已經。他覺得性欲是撈埋了，已經有欲才有性，有性才有欲，即是有愛才有欲，我們不是嘛，分得很開嘛，欲和愛就我愛我老婆，但我出去屌人屎忽那些那他又去維多利亞公園坐坐的時候，他捉住他的手，真的捉得很緊，即是十指緊扣的捉住他的手，那他就說不如去那間咩酒店，銅鑼灣有間酒店邊個開嘅咧？嗰、那個死人乜嘅，成日楊秀成開嗰間叫乜？英皇嗰陣時，嗰陣時咪叫英皇酒店，叫乜撚嘢酒店？唔知乜乜福乜乜拆福酒店，我唔記得咗。咁就話去嗰度，我話唔好啦，而家都夜啦，我都要翻屋企啊咁樣。咁佢都知道我結咗婚㗎，即係佢知道我話俾你聽我結咗婚。 咦？咁唔係好耐啫喎單嘢。 係啊。咁我就話都係唔好啦咁樣，我都係翻屋企啊。佢話我唔緊要啦，咁樣算數啦。我以為佢唔會揾我啦。我話俾你聽，過多幾日佢再揾我。我今日翻完嘢啊，咁樣出嚟飲杯咖啡啊。咁啊約佢 IFC 飲杯咖啡。飲完杯咖啡大撚鑊啊嗰次。佢話我老公今晚翻嘢。我話嚇係咩？你老公今晚翻嘢？咁你快啲翻去睇住啲細路啦。佢話我啲細路我俾啊阿馬籌。我話咁你諗住點啊？一齊過去咯。嚇！我話唔係啊，一齊過門咁夜冇船喎。佢話唔係喎，廿四小時喎。我話咁樣好難買飛嘅，喺個袋揞撚咗兩張飛出嚟，焗住過，過撚到澳門。 喂，我哋不如 keep 到呢度，我哋然後咧講下一集啦。 下一集，喂，不如講埋呢集啦，老友。 19啦嘛。 19啊，但下一集我驚上嘅時候會唔會斷下斷下？ 唔緊要，我哋可能繼續可以講落去咧，睇下可唔可以講多15分鐘都好嘛。 喂，咁好啦，大家我哋下一集再分曉啦嚇，拜拜。 跟住姐姐記得留意聽我哋嘅節目啊，拜拜。唔係太長啊。係啊係啊 ，yes。